新传媒属下天台 Capital 958上市频道，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今日就是五月九号，是祖国房地产专业上前信托税支付35%的额外买房印花税。财政部宣布啊，政府听取检讨政策之后，决定推行一次的35%上前信托额外买房印花税，以填补先前的缺口。我国2021年29号起简化上市注册的程序，国人到时可以在网上为家属注册，取得天使版出生或者是死亡证书，当局将不再发出资本的证书。本地今年来发生了20起工业致命的事故，比过去6年同时期多。人力铺同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联同全国职工总会同各行业协会，以上雇主建议是，就是5月9号起，展开2个星期的停工安全检讨，以确保安全措施到位，避免再发生致命的事故。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回落到3000起以下，报2423起。那么又有2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154起的病例是由境外输入的，其余的都是本土的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1.02，目前有240个人出院，其中15个人是需要氧气的供给，6个人在家护病房治疗。终于就是5月8号是母亲节。同过去2年不同，今年多数的防疫措施放宽开，50人先节带着一家太些外出去玩乐和庆祝，享受亲子的时光，同时为母亲送上暖暖的祝福。另外，防疫措施放宽之后，50酒店陆续接到更多的婚宴、宴厅和询问。消防一家都表示，一条早前一天婚宴的新人也挑战海宾客的人数，平均增加到30左右。沙飞及家庭发展部推出粮食数据库和目录，通过数据为有需要的家庭配对和分发粮食，让不单是提高效率，也减少海不必要的浪费。菲律宾根本也就是5月9号举行全国泰选，超过6万名的关键人员派出各地的投票站，确保选举和平进行，让出泰选的合格选民有6500多万的人，预计投票率相当高。选民决定新任的政府总统、参众议员、市长等18000的职务跟人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唯一的候选人李家超以历来最高的得票率当选，计票结果显示他获得1426张的支持票，支持率高达99%。新闻报告完毕。